第140集，出发。人一扭头一看，喊他的竟然是严爵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总队调我们的平台车过来。你们队有百米平台车？ 超高平台车是根据中队辖区内是否有很多高层建筑决定的，只有几栋还不行，因为这种车死贵死贵的。凤凰中队所属的片区是旧城区，没什么高层，而严爵所带领的西郊中队由于有很多大型的工厂，所以配备了不少先进的装备。 是啊，我们也很少出这辆车。 严爵面色凝重地看着那被熊熊大火吞噬的大楼。 现在怎么样啊？最大的问题是供水不足，我们想去攻坚连廊，但是没有水炮掩护，现在正想办法把防火卷帘门放下来，我掩护你。 严爵双目炯炯，在黑夜中十分明亮。 我们车40吨的容量，可以分出2只高压水枪给你。 太好了。 哎，你等我部署啊。何逊，你手头多少人？咱们来分下组。 由于文辉商场附近交通管制，龚应贤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步行过来，又靠着警察证件才穿过隔离带进入现场。一到现场，他看到的就是仁义和严爵正在严肃地交谈，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外人勿近的气场。据龚应贤所知，严爵的辖区离这里很远，没想到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个他不想看到的人。但此时不是吃味的时候，他小跑了过去。 仁义，情况怎么样了？ 应贤，你离大楼远点，这里不安全。 这位警官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吧？ 我怀疑这里有纵火嫌犯。 现在它是灭火现场，不是犯罪现场，请你离开，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。小王，把这个警察带出去。 龚应贤缓缓转过头，站定在严爵面前，冷冷看着他，一脸冰封地说： 这个现场极有可能就是犯罪现场，我一步都不会离开。你敢承担让警察错失第一现场的后果吗？ 你敢承担耽误我们救火的后果吗？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别他妈添乱啊！严爵，你快去把水枪准备好。应贤，你在这里活动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，不要妨碍救援人员。嗯。 严爵和龚应贤都有些不服气，但看着仁义神情冷硬而坚定，跟平日里嘻嘻哈哈的模样判若两人，生生把话咽回去了。高格正在分组，仁义小跑了过去。他在队尾看到了李萨，他招招手：“ 过来。” 李萨几步走到仁义身前，仁义抓着他瘦瘦的肩膀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 我原本希望你第一次进火场是一个相对安全一些的，但是你赶上了一场5年1遇的大火，接下来的行动你要完全遵守命令，不只是我的命令，在场所有人都比你有经验，都比你老资格，都可以命令你。”听懂了吗？ 是。 李萨返回队尾，孙定义低声对仁义道： 仁队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看着他，让他在外围感受一下就行了。 仁义点点头，远远见着何逊带着几个人回来了，他忙迎了过去。 四皇，这个人是文辉的保安队长，他知道卷帘门的情况。 哎，连导，这个 B 楼的卷帘门应该没坏啊，之所以没放下来，我怀疑是感应器的电池好几年没换，没电了，或者是被火烧了不灵敏了。你们这么大个商场，现在还有那么落后的防火隔断，这不成了摆设吗？ 如果防火卷帘门能够及时放下来阻断火势，壁楼绝对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这么严重的过火。 哎呦，反正我工作肯定也完蛋了，我就实话跟你们说吧。几年前消防要求整改过，换智能的，跟火灾探测器联动的那种，但是改动要花一大笔钱，老板没舍得，就改了一两个，把消防检查应付过去了。 作为消防员的职业生涯里，仁义非常清楚一件事，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位的消防措施是完全合格的。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来进行消防验收，那么所有商业、非商业场所都得关门。看得多了，仁义在现场面对各种各样不负责任的行为，从最初的愤怒到现在已经快要麻木了。出了事自然是要追究责任的，但眼下追究谁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挽救生命，降低损失。 凤凰中队、三宁中队的战士们，我和何队长将带领各位进入目前现场最危险的 B 楼1到7层，手动降下防火卷帘门， 暂时阻挡火势蔓延。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季节供水困难，我们没有水炮支援，这会是一场艰难的危险的战斗。我要求大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服从命令，完成任务。 是。 仁义和何逊等几个干部换上了笨重的防火服，可以预见手动关闭防火卷帘门必须要靠近大火，常规的阻燃服是远远不够的。 高阁孙定义，进入B楼后先带人去找可用的消防栓。 是 是。 里面浓烟大，地形复杂，所有人都必须时时刻刻确保身边有战友，不准单独行动，如果发现落单第一时间按下报警器。 是。 仁义带队往B楼走去，同时观察着严爵的高压水枪有没有就位。在经过一辆消防车的时候，他发现龚应贤就站在一旁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，脸上那张刻意伪装过的平静面具被焦虑的眼神出卖了。仁义脚步没有停，但他脱下厚厚的手套朝龚应贤比了一个大拇指，龚应贤的头不堪重负地低了下去，心脏狠狠地揪紧了。他不想看到仁义走进火场，不想看到他爱的人一次又一次地靠近他一生的梦魇，而他在极度煎熬中度过接下来的分分秒秒。但他这辈子好像永远摆脱不了火给予他的恐惧和绝望。火夺走了他的家人，摧毁了他的童年，现在还要不断地与他争夺仁义。最可恨可悲的是，他什么都阻止不了。如果可以，他愿意用尽一切手段让仁义远离火，远离危险，可他知道他做不到。他不能阻止一个男人为信仰战斗。仁义在深深看了龚应贤一眼后，强迫自己转过了脸去。他知道龚应贤担心他，他清楚那是什么滋味。小时候他爸爸出警，他和他妈妈也是坐立难安，辗转反侧。他曾经问过他爸，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么危险的工作？他爸回答他，总得有人做。唉，总得有人做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对讲机里传来严爵确认水枪就位的声音，仁义深吸一口气。 出发。